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里倒是很偏僻，适合动手。 老子有根大香肠，老子有根小腊肠，老子有根蘑菇肠。 呸，真不愧是大香肠叔叔。 哎，太好了，那家伙还没走，不过已经在结账了，估计马上就会出来。兄弟们，这次帮我报仇成功，回头我做东，请大家吃顿好的。 别废话了，你请客我们可不敢去，你这品味还是算了吧。 听了戴沐白的话，连小五都不禁点了点头。他和唐三是看到过戴沐白带着两个双胞胎姐妹开房的，那对极品双胞胎和眼前这些阿姨们比，简直就是天上地下。正在说话之时，从草窝里已经走出来一个人。唐三五人是站在草窝对面一个阴暗角落之中的，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从对面很难看到这边。 就是他， 正像胖子形容的那样，从草窝中走出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皮肤黑黑的，1米6多的身高，脸上挂着几分满足的淫笑，右手上裹着纱布，下身穿着一条带着几个破洞的大裤衩，脚踏一双人字拖。只见这个中年人摇头晃脑地朝街道走去，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调。 上不上？ 哎，等我，你们待会儿再出来，看我的。 小三，小五要干什么？ 你等着看就知道了。 叔叔你好，请问附近有卖糖果的吗？ 伯乐刚从草窝出来，整个人都沉浸在满足之中，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愣了一下，抬头朝声音的来源看去，顿时他那貌似憨厚的面庞上多了一种特殊的光彩，身体的某些部位立刻就有蠢蠢欲动之势。不得不说，夜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小五看上去是那么可人，稚嫩白皙的小脸，修长黑亮的蝎子辫，尤其是红扑扑小脸上那一抹青涩，对于不乐这种老淫虫来说更是充满了诱惑力。不乐双眼看着小五一阵放光， 我一个漂亮可爱的小萝莉，苍天啊，大地啊，难道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？小姑娘，这么晚了还出来买糖果啊？这边如此偏僻，你就不怕遇到坏人吗？ 叔叔，那你是坏人吗？ 叔叔当然是好人啦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呀？ 我叫小五，快13岁了。 哎呀，你才12岁就长这么高了，那将来一定是个大美女啊！小五，这边可没有卖糖果的，跟叔叔走吧，叔叔带你去买糖果，然后再送你回家，好不好啊？ 好啊。 不乐没想到这小姑娘如此好骗，眼看他答应和自己走，心中顿时大喜，一双小眼睛朝周围看了看，按照记忆朝着一个偏僻的方向走去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强忍着没有去拉小五的小嫩手。奥斯卡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眼睛，捅了捅身边的唐三。 小三，哎，这真的是小五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像啊？ 当初在诺丁学院的时候，学院有个女孩子被一个怪大叔猥亵了，小五用的就是这招，把那人骗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中，然后就是八段摔。 八段摔？那是什么？ 就是小五柔技中的一种最狂暴的摔法，连摔8下，只要摔出第1下，几乎就没有反抗的可能，那才是小五真正的实力，所以千万不要被他近身。我看这个叫什么不乐的猥琐大叔，恐怕将有幸尝到这顿大餐了。 我们快跟上去吧，以防意外。 不乐此时是淫心大动，以他达到46级的魂力，要是像平常时候警惕一些，说不定能够发现唐三等人的跟踪。可此时他的心思全放在了身边这个稚嫩的小萝莉身上，哪儿还顾得上其他？他又怎么会知道，有时候萝莉是会变成罗刹的？偷眼观看小舞，小舞那纤细的小腰肢走起路来轻摇慢动，令不乐这个老淫虫慢慢地吞咽着口水。再加上小舞近乎完美的容颜，如同风百合叶雨润芭蕉，他心中原本已经卸掉的那股邪火已经逐渐升腾而起，越走越偏。周围已经很少能看到行人了，不乐带着小舞拐了个弯，来到一个幽深黑暗的小巷子里。 叔叔，到底哪里有卖糖果的呀？这里好黑，我有点怕。 嘿嘿，小舞啊，这大晚上的，吃糖果对身体不好，还是让叔叔带你看金鱼吧。 嗯，看金鱼？哪里有金鱼？ 马上就有了。 叔叔，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老子有根大香肠？ 不乐手上一僵，动作顿时停了下来。他看到了一双红色的眼眸，充满魅惑的眼眸，整个人顿时陷入僵直之中。而在下一刻，他面前只剩下了一抹紫色残影，脖子上一紧，不等不乐释放武魂，那黑色的蝎子变就已经悄然撞上了他的脖颈。下一刻，不乐只觉得一股大力从脖子上传来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地面。如果不乐是力量型魂师，或许还有稳住自己身体的机会，可惜他是控制系魂师，而魂师的武魂如果没能释放出来，实力又将极大程度地削弱。再加上他已经辛勤耕耘了一天了，体力早已下降大半。此时的不乐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而下一刻整个人眼前已经变成了一片星光，金星、银星、大小星星不断在眼前闪动。剧烈的震荡令他根本无法集中魂力释放自己的武魂，身体甚至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有强烈的麻痹。戴沐白、奥斯卡、唐三、马红俊四人此时已经从阴暗处走了出来，除了唐三以外，另外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看着之前还是声色稚嫩的娇躯正在做着无比狂暴的动作，他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小舞全套的八段摔。瞬移技能用出，正是小舞从不乐面前消失的时候，早已蓄势待发，对上毫无心理准备，小舞的蝎子便成功地缠上了不乐的脖子。下一刻，猥琐怪叔叔不乐的悲惨生活正式开始。缠绕住不乐的脖子，小舞一只腿蹬在他后腰上，第一魂环技能腰弓发动，以腰力带动上身，脖子向后一扬，脚向前一送，不乐的身体就已经飞到了空中。蝎子便悄然脱离，小舞追着不乐被甩上空中的身体跳了起来。他那腰弓的力量实在恐怖，31级魂力120%的增幅，直接将不乐甩上了5米高空。当不乐的身体攀升到最高点的时候，也正是小舞追上的一刻，双手直接抓住不乐的腰间，腰弓之力再次发动，小蛮腰就像折断了一般，带着不乐的身体瞬间向后旋转。此时的不乐还处于小舞的魅惑技能迷惘之中，除了天旋地转的感觉以外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小舞就那么抓着不乐腰间的衣服，足足在半空之中旋转两周。当他落向地面时，在腰弓作用下急速旋转，带着不乐的身体以一种惊心动魄的呼啸声砸向地面。那一刻，唐三四人几乎同时闭上了眼睛，这种凌空截杀、盘旋摔的力气可想而知。小舞在与大家比试的时候也曾经用过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他都是在半空中就将他们甩向空中，而不是这样实打实的摔向地面。不乐今天也算是倒霉，遇到了小舞这个小煞星，再加上他那猥琐的样子又是小舞最讨厌的，此时出手根本没有一点手下留情的意思。在小舞心中，像他这样连一个12岁小姑娘都不准备放过的怪叔叔，就算杀了也不为过。不过不乐毕竟是一名40多级的魂宗， 两圈急速旋转之中，他也终于从小舞的魅惑技能中清醒过来。武魂虽然来不及用出，但也终于勉强将魂力遍布全身，护住自己的身体。而就在下一刻，剧烈的震荡已经将他提具的魂力又震散了。哎呦！吴乐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，小舞是将他的身体平拍向地面，完全是五体投地的接触，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已经鼻血横流，整个人都被摔懵了。可是这才是刚刚开始而已。小舞毫不停顿，双手按在不乐腰间，一个后手翻，双脚直接夹在不乐头颅两旁，腰弓又一次发动，带着不乐的身体向前直接摔出。手是松开了，但脚却能发挥更大的力量。不乐的身体在小舞的双脚带动下，随着小舞本身的又一个后手翻，整个人被抡了两次，再次重重砸在地面。小舞充分地展现了自己腰力的弹性，借助这第二摔的反作用力，身体倒翻而回，将不乐砸回之前的位置。不乐的身体就像是被小舞用脚抡起的麻袋，一共六下，前后各三，砸得他全身骨骼不断发出噼啪之声。 我靠！ 戴沐白三人的目光不断跟着不乐那被小舞全力甩起的身体，忍不住的惊呼，鲜血都已经飞溅到了他们的脚边。终于当小舞又一次把不乐的身体甩起来的时候，没有再直接摔向地面，而是甩向半空之中，六连摔这才算是结束。加上最初那凌空截杀盘旋摔已经整整七下，无论是戴沐白、奥斯卡还是马红俊，心中都在想，这七下摔的要是自己，会是一副怎样的光景。哪怕是实力最强的戴沐白也立刻意识到，就算是自己已经全力用出白虎金刚变，一旦被小舞这样摔起来，恐怕魂力也会被震散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